Thank you.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杨扁扁担软溜溜，那么结果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结呀结呀下溜粥来嘛喝呀哈里呀，解呀解呀下溜粥来嘛哥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解哥呀哈里呀，溜粥的姑娘回梳头哎，解呀解呀回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，解呀解呀回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。结束一个盘龙钻喇嘛结果呀哈里呀，二结束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结嘛数得巧喇嘛结果呀哈里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哎 呜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会不会太可惜。 Oh, oh, oh.

知道远不近心，洒下一路